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来关注国内资讯。国家工商总局近日消息，2016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369.1万件，比上年增长28.35%。商标注册的申请量已经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知，4月21日起，我国东南沿海高铁的部分车票将调整。数据显示，在本次全球最烧钱城市排行榜中，新加坡连续4年位列榜单第一，其次是中国的香港和苏黎世。22日，保监会发布2017年1到2月保险统计数据报告。今年前两月，原保险的保费收入为11902.8亿元，同比增长31.27%；可款和支出2241.61亿元，同比增长18.6%。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0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和着轻柔的旋律，将我那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 是谁招生？因为美丽与女人遥远的灵魂，在谁的举止里光钻，光彩缤纷，惊艳了所有眼神。懂爱的人，才能够得到一个吻，知道我的梦，我要你的梦。现在未来完美是真的能我可以开无限的精彩，现在未来今年发生台下的人才等此时此分，我要你为我狂奔，环境真正心事能有我的人，懂爱的人才能够打开我心门，I'm not

常严肃要练，也真是个考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爱你还有很多盲点，再给我一点时间，只管这多一些。 当中呢好像总会有一些无奈哈，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在撒谎却不能够拆穿，有一些人很厌烦却不能够翻脸，明明是自己走的路却偏有一些无关的挑拨，人生有很多这样的无可奈何，但遇到糟糕的情绪就表达出来，只能说明你很在乎，让见不得你好的这些人看了笑话。所以呢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心和嘴，因为聒噪不难，难的是保持沉默。 离开真的残酷吗？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前面真的危险吗？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你的洒洒。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一种心情哈，有时候你会特别渴望找一个人来谈一谈，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往往都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慢慢的你领悟到，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有一些事情是不必告诉别人的，有一些事情是根本没办法用语言去告诉别人的，有一些事情即使告诉了别人，别人也理解不了。所以生活当中有一些话只能够放在心里，然后让时间告诉你一切。 想要喝到天亮，现在还不晚，快乐像左转，悲伤右转，想到春天哭了，就在巴黎吧，我们别偷懒，一起唱灿烂的表情的伤，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成长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想要好到天亮，现在还不晚，快乐像坐着悲伤扭转，没想到春天不浪，就在巴黎吧，我们别偷懒，一起唱唱老歌，开心的伤，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想唱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首歌后进梦墙，弹奏寂寞的心。 时间走很远，天变亮。时间是好的，暂时都别管，两个人一起幸福唱。 你知道吗？其实生活当中的千万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因为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认为还年轻可以晚些结婚，爱情呢是不等年龄的。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幸福，经历的太多会麻木，分离多了之后呢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之后呢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你会自暴自弃，就这样过一辈子。所以呢，对于爱情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我在向前走，却想在退后，我在用想念狂欢寂寞，越快乐就越失落，爱将我们高高举起以后，再任性学会坠落，怀念着宽阔的天空，碎裂那里空气很稀薄。我努力想起你，笑着哭泣，让自己深爱你，再学会放弃。我不想忘记你，就算可以，我宁可记得所有伤心。我努力想起你，哭也没关系，用祝福和感激，勇敢失去你，爱你这个决定。虽然艰辛，我不说对不起。虽然呢

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沉默。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了炽热。 其实我们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喜欢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个阶段该完成的一些职责，顺生而行，不沉迷于过去，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生命就这样挺好的。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或许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虽然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你说呢？这里是品杯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孙斐，我们下小时再会。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写进昨天，用未来时间，可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此的心扉在思界线，是否卸下防备，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的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不要去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满无所无的泪不想哭，却硬要你哭。

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伸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三听若有情， 听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听若有情，我是海妮。

看来刘梅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会比较善于去总结，然后呢是规划，对不对？总结一下有哪些东西不需要了 ，OK， 那就扔掉；规划一下未来可能有哪些东西需要 ，OK， 那就留下。你是这样吗？ 没时间，我没时间。一瞬间来到夏天，单身的地平线也转了一圈，晴天终于出现串联。没时间像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灰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雨后的地平线晒干了悲伤，快乐不再搁浅。转眼彩虹我的双肩，朝我的方向加速，苦闷地界 那些过往的人依稀的往事，有些笑容总是浮现我脑海，总是在每一个孤独的日子，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我多么想告诉你，在这些奇妙音符里，我听到善良诗句，一个光明的世界。我开始静心倾听

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有哪些老物件到现在还一直留着，为什么会留着呢？这时候看到可可说，跟你一样，我每次收拾自己的东西呢，看看那些不要了可以把它扔了，结果收拾半天还是那么多的东西，不能穿的旧衣服旧鞋子，还有一些小装饰的东西，甚至连买东西装的盒子我都舍不得扔其实有一些用不着的还是扔了吧，就跟我们的心一样，我们的心里呢以及家里呢就只有那些空间，旧的不忘记，不丢掉新的难以进来，对不对？这就相对应的阻碍了我们追寻新生活新事物的脚步，对吗？所以定期清空记忆，清空家里。这里是品飞033城之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北大，我是酸北，我们明天见。 我的梦有一把锁，我的心是一条河，等待有人开启，有人钻过。你的唇是那么热，你的吻是那么纯，仿佛前生相识，今生再见。